进了心里，幸福啊送到了手里，我们大家走进你，靠近你，扫除那黑夜的迷雾，翻开海崭新的历史，我们大家仰望你，依恋你，回音飘展的红旗，带来春天的信息，我们大家歌唱你，赞美你啊，阳光照大地，山河更壮丽，阳光照大地，花开千万里，阳光照大地，人心更凝聚，阳光照大地，走向新

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 西部， 西部有一朵雪莲花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石头数不过来， 的是开心果，穿的是花云彩，住的是楼外楼，逛的是海内外，嗨嗨千朵万朵都在春风里栽，芝麻开花的日子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丸子千红梅都在心坎里开。咱往那幸福里带，唱的是祖国好，说的是富起来，走的是康庄道，想的是朝前迈，哎嘿嘿，红红火火的好光景，谁不乐开怀？心花花儿千朵，万朵都在春风里栽。芝麻开花的日子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丸子千红梅都在心坎里开，红红火火的好光景谁不乐开怀，杏花花儿千朵万朵都在春风里栽，芝麻开花的日子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丸子千红梅都在心坎里开。 如今赶上了好时代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，欢迎您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收听经典走四方。杨明的代表作品有大型歌剧《江姐》《忆娘》《雪域风云》以及《爱与火》的四重奏，还有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《红梅赞》《山歌向着青天唱》《我幸福我生在中国》《960万》《兵哥哥》等等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他创作的经典作品，由谭晶演唱的《唐古拉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祖国因为你》，杨洪基演唱的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。 英雄 出汗西城的号角，你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宝塔。哦，古老的唐古拉，你的情怀长家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 身材有力，哦，